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大家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7:01来到我们潮流梦工厂。欢迎大家，我是佳妮。今天呢，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主题是健身大 V 教你科学减脂。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微博上面已经拥有了是90万粉丝，是吗？ 差不多。 嗯，微博上面已经拥有了90万粉丝的张景琦，同时呢，他也是微博2016到2017的十大影响力运动健身大 V， 也是微博上面的知名运动科普博主，还是一名理学博士。大家可以就是感受一下一会儿景琦他说话的风格，你会非常能够感受到一种包括这种理性啊，然后带有这种学术气息的语言。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这么一位专家，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减肥减脂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在一直播上面也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如果您现在没有网络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音频 FM98.2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还是先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呢，是一位美国的12岁的健身私教。大家在听我这句话的时候，肯定这个关键词啊，一个是就是12岁。我们可能想到这个私教一般不知道大家平时接触的应该都是20多岁、30多岁，甚至是40多岁这样的年纪。但是我刚刚说到的，大家没有听错，是12岁的一位健身私教。而且呢，他的学生呢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名人，比如闪电博尔特和 Justin Bieber。我们接下来呢，就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很厉害的小私教吧。他现在正在进行着锻炼，出生于纽约的一位12岁的男孩。 What made you start? What made me start is that I go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他说到，我开始是因为一些邻居开始健身，我见有一些小孩也爱锻炼，但是却看见他们在用他们强健的体魄去欺负别人，所以他开始锻炼了。当然，他不想欺负别人，但是他想帮助弱小的人，让他们不会受到欺负。他想就像电视里边做的那样变得强大。在健身的这个教 教学风格就是充满热情，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音频听到他的很热情的声音。现在呢，到了沃尔特上台，和他一起在坐着俯卧撑。是 Justin Bieber 你最熟悉的，而这位小私校的健身格言就是强大自己，拒绝软弱，必须要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奋斗，这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在看完了这一条资讯之后啊，不知道景琦是怎么想的，一位12岁的充满激情的小私教，在你平时认识的这个就是朋友做私教的朋友当中，他们一般年纪是多大呀？ 我跟私教接触不太多。 不太多，这就又是显现出一个理工生有一说一的这个特征了。 20-30岁吧，也就是。 就是20-30岁。啊， 因为我给他们上过课，就是培训的时候。 啊，其实我们景琦已经是到了可以给私教上课的这个境界，他已经不是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健身私教了。这又包含了一个新的信息量。那刚刚呢看到了这位12岁的这个小健身私教，还真的是让人惊讶了一番。想想我们自己12岁的时候都在干嘛啊？我12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锻炼的意识，天天还在家里面跳皮筋这样子。景琦，你的12岁是什么样子的？ 12岁 大概是上6年级吧。 六年级。 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是2008年，那个时候还正好是奥运会。 哦，2008年我已经上大学了。 我们年纪隔得有这么大吗？ 对对对。我2008年上了本科 啊，那你12岁就应该是，很久以前了，我算不清楚了。2001年的时候，哎，那那个时候就是你在上你在1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健身有没有走进你的生活当中？ 没有没有，应该是我上高中的，就2005-2006年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有这个，就是健身房呀什么之类的。之前就是什么踢足球、打篮球之类的 啊，就也是跟普通的这种就是学生的运动项目是一致的，就是踢足球、打篮球。 对对，2006年接触的健身房应该说是 啊，2006年的时候。 之前应该这方面东西还比较少，就是很少有人会去健， 去想到去健身。 对对对，会想到去这个健身房健身，就2005-2006年的那个时候。 之前我们也跟很多嘉宾说过，其实健身就是它火爆起来，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 差不多，对，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开始在学校流行的时候，就是2005-2006年，就上高中以后，对对，然后周围有人去健身房，然后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对。 我就记得我在上小学6年级那会儿，2008年，因为奥运会的原因，所以那个时候呢，一下子就引发了一波那个运动热潮，包括现在还有那个全民健身日，就在8月8日。 对。 这个还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我们的12岁都是这样的，再看看人家的12岁，已经成为了一名健身私教，真的是很厉害啊！为这个小私教点个赞。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第二条资讯。这第二条资讯呢，是一位非洲的足球小哥，他呢年纪也不大，17岁。平时在咱们节目里面可能介绍的是很多年纪很大，年近50-60岁的这个大爷大妈他们的这个健身史啊，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是找了两位年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呢他是踢足球，而且呢大家一会儿可以不管是收听还是收看的方式，可以听一下他的就是中文说的有多溜，而且在这个中文当中还带着一点点的南方口音，特别特别的溜。这位叫做约书亚的小伙子，他3岁的时候就来到中国了。我们如果不看视频画面的话，听他讲话就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广州人一样。他呢来到中国之后呢，也同样跟很多中国的孩子一样，面临着一个被爸爸妈妈逼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相信很多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会有一点感同身受。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小伙子约书亚他的故事。 如果是他有2打2，2打1，是吧？反正他跟我在后面。 后来我妈就说不在那边踢了，然后因为要学习什么什么， 都是以基本上全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明白这意思吧？我是约书亚，来自尼日利亚，大概3-4岁左右吧，然后来中国，然后在这边上幼儿园，上小学，上高中。足球的话，我在美国人学校的时候就很小很小的时候，2-3岁的时候就很喜欢足球。可后来呢，那时候有机会可以去国外踢，去英国，那时候在那个曼联，他们来很多，就是有很多队，有曼联呐、纽卡斯尔啊，很多国外的名牌球队，就是来中国，就是我们学校跟他们那里有像有合作一样。是，然后我那时候在小孩里面踢的挺拔尖，因为他们都是从小很小开始培养，就是那些球队一般都是这样培养。后来呢，我走了，我离开美国人学校以后，他们问我要不要继续，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踢的挺好。后来我妈就说不在那边踢了，然后因为要学习什么什么，基本上全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妈妈不是不想让我去，因为我那个时候年龄确实太小了。我就喜欢曼联还有切尔西吧，我现在喜欢的两个球星就是博格巴跟坎特。对，有些时候有时间我会去德国，我叔叔在那里，就是说在德国也看过什么多特蒙德啊，这个拜仁的比赛，就是看他们踢的那些豪门，或者跟不管不是豪门的队看他们踢，就觉得中国还得加油，真的。因为我在那边待的久了，这算我第二个家吧，就是说怎么说还是很多喜欢很多中国人，我也有什么些看法都可以，我不会什么，就是这是缘分嘛，就看到如果适合啊，什么性格合适啊，就会有。 在刚刚看到了这一位小伙子他的这个足球生活之后啊，还真的是一个可能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个事情，他竟然是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一位非洲的小哥。然后同时我们刚刚从他的话中看到，他应该算是从小就在中国上学，并且呢把咱们国家作为他的第二个家乡，是非常有爱的小哥。在看这个的时候就想起来，最近今年的时候也是举办了世界杯，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啊，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是关注的。锦鞋，你在世界杯的时候最支持的是哪一支球队啊？ 刚开始德国，然后淘汰了就克罗地亚。 啊那还是站对了的，克罗地亚也是走到了最后。 对对 对, 对， 我是从一开始就支持的就是阿根廷，可以说非常扎心了。同时呢，刚刚那个小哥也说到了一点，就是中国足球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认识这个阿根廷这个国家，其实就是从足球开始的。因为他的足球踢得好，然后慢慢在这个世界杯上面让大家关注到了这个国家。我希望哪一天呢，咱们中国队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世界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目标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三条资讯。第三条资讯呢，是一位31岁的单身女孩，她呢是一名健身教练。在这一条资讯里面有一句关键的句子，叫做自由比结婚重要。其实31岁这个年龄啊，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就已经是算是一个大龄的单身女青年了。但是他在这个结婚和自由当中还是选择了自由。8月8号，上海徐汇区31岁的健身教练 Danny 正在锻炼。他本身呢，原本是从事的服装销售，但是因为他太喜欢健身了，爱健身爱到骨子里，所以呢果断的转行当了一名健身教练。健身以来呢，他的身材变得更好，可以穿下更小号的衣服。他呢常常更换不同的城市去生活，可以说是7大城市轮着生活。在他的健身的经历和他生活经历的加持之下呢，他也养成了这样的一个观念，认为自由比结婚更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位 健身达人的女孩。 我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结婚。自由比结婚更重要。我的工作职业是健身教练，然后我今年31岁。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健身？ 我记得我刚满28岁的第二天我就进健身房。我觉得我想有更好的身体，30岁的时候开始做教练的。 多练臀，多练手。 在做教练上面做过哪些？ 去过厦门，在厦门从事一个男装的一个销售，太爱健身，爱到骨子里面了，所以我才选择这个健身行业。就是连做梦我都会梦到我深蹲，然后会拿哑铃练二头手臂。器械类绝对不是男性的专区，女性是可以做的。希望女性朋友去大胆的去做一些力量训练，而不是在跑步机上跑步。光做有氧的话，减不了肥的。照镜子看你的体型，体型更重要，不要看你的体重。我之前的体重是90斤，我现在的体重是110斤。然后我以前穿衣服的时候是穿中码，现在是穿加小。从来不认为年龄是一个会老的东西。如果你去锻炼，可能你40岁，但是你有着20岁的身体，这是非常棒的。目标崇尚自由，比如说我在上海工作了2年3年，我还可以换别的城市去生活，厦门、深圳、贵阳、成都、广州、上海、北京，7个。我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因为我觉得自由比结婚更重要。 怎么会催？ 会催，但是我会告诉他，你们不用担心，遇到适合的人更重要，遇不到适合的人，那结了婚再离婚，那有什么意义呢？ 刚刚在听到了他的这一句“自由比结婚更重要”，锦旗有没有一些体会？就是你在听到了他的这个宣言之后，没有什么体会？ 我也没结婚，就我没什么体会。我觉得 锦旗今年是方便透露年龄吗？ 28岁，快29了，就年底29。 嗯，但其实对于在传统观念里面，可能男孩子28、29岁，家长也不会特别催吧？你有经历这种？ 没有，没有。 这种烦恼，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跟父母开不开明有关系啊。不过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31岁的健身教练，他呢对于健身真的是一种爱到骨子里，连做梦的时候都在举铁。这真的是将锻炼贯彻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连梦境都不放过，这个样子。也希望他的这个播出他的这种对于健身的态度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在看了他的事情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行动起来，多多的去健美，因为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里面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不是结婚和自由，而是我们只要健身就可以穿更小码的衣服。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四条资讯啊。这第四条资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是一位90后的小伙，他呢表白被拒之后，因为受了情伤，所以狂减了100斤。他觉得胖子太难追到女孩了，再感动也没用。虽然他的这句话呢，我们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是他的为了这个因为爱而去进步减肥，让自己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形象，我觉得还是可取的。90后的郑浩文，高中的时候他因为爱吃胖到了220斤，向心仪的女生表白直接被拒绝了。受到打击之后呢，他就开始疯狂的健身，每天锻炼4个小时，不出门，不找朋友，不照镜子，2个月就瘦了100斤。锦旗，这2个月瘦100斤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有可能吗？在科学上面，就是它是健康的吗？ 不健康，对。 是不健康的。 对对对，就应该是比较认同的，应该是1周最多1公斤吧。 哦， 就是健康的减重， 健康的减重， 对，这是对全球的各个权威机构，美国、英国这些权威机构认可的， 一周一公斤， 就最多就0.5到1公斤是一个安全的。因为你减肥的话，很多人就是会发现，你刚才减得太快，然后中途就半途而废了，然后或者刚才减得太快，然后就比如那个超级减肥王，然后对超级减肥王后面他们美国那边做的追踪的这个实验，就是那几个冠军基本上都反弹了，而且后面比参加节目之前还胖。对， 所以这个就是减肥还是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来比较靠谱。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 CDC 就是美国那个疾控中心，然后就是他给的建议就是一周就是1到2磅嘛，就差不多0.45到0.9公斤，就差不多也就0.5到1公斤一周。然后他们发现这个以这个速度来减肥的话，就是 反弹的， 对对，他有可能可以坚持到最后。就是他很不太容就不会那么容易就半途而废，就是减上一半然后实在受不了，然后又开始胖回去了。对，所以他这个减重速度是比较疯狂，就只能说看他最后能不能坚持下去。对，因为减肥它是一种这个可持续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不是说你几周或者几个月突然后后面你的生活习惯又变成了之前的一个比较糟糕状况，然后就又变胖，所以它是一个习惯的培养嘛。对对对， 就是还是要考虑到后面反弹的这个问题。 对对，就看看这个你要能培养出来这个健康的一个习惯，然后有这个意识，然后基本上就是反弹的几率就会比较低了， 就会稳定在这个 地方。对对对对， 我们接下来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小伙子他的故事。 最高是体重是220斤，最低体重是120斤，100斤，整整100斤。那个220斤的时候，大概是在我高中时期，然后每一天学习压力大，每天也喜欢吃，所以呢，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肥胖的体型。我现在感悟到一个道理，不管你用怎样感动的方式去追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胖，好像真的就没太可能，她的回应也是很直接，你胖，不好看，当时是真的比较尴尬，然后也是觉得很丢脸。我开始会有一点掉头发，即使我睡了很长时间起来，也会觉得身体很疲劳，注意力也不集中，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影响到了我的一个正常生活，我就开始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一天换3-4件衣服，吃透的都是可以拧出水。当时的我心里有一种成就感，我开始对这个健身有兴趣了。除了自学，我开始去专业的机构去学习专业的技能，也就慢慢的走上这条路。我现在的这个实验就是，对象是得胖子，我就把自己吃胖了；目标是瘦子，然后我就通过3个方式去做，运动量很大的，可能是也有运动，也有控制饮食，可能是疯狂节食的，这几种方式我都去总结。做完实验之后呢，我的总结应该能被更多人认可，因为这是一个切身的体会。因为每天通过运动，我能打鸡血，这个鸡血指的是我能专注我做工作的事情、生活的事情，我的注意力更集中。运动健身，它也就伴随了我到现在，也会伴随我一辈子，因为我一定不会放弃这个事情。 哎，我们刚刚在看完了这个就是健身教练他的故事之后，简奇我发现啊，他其实现在就是从在减完肥之后，他已经走上了这个职业的健身教练这条路，这是不是就证明他其实反弹的几率会很小了？ 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只要能维持这个生活习惯， 维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他还是可以保持住他非常快减的这个体重的。 对对对对，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虽然说最健康的是这个0.几公斤，就你刚刚说的那个数据，一周减这个 1到2斤嘛， 对，这个是最不容易反弹的，然后心里面最能承受的， 对，就稳定持续性最长的。 但是就是像他这种情况个例也是有存在的， 比较少，就应该非常少，就跟之前那个超级减肥王，然后赢了以后不是就能得很多奖金吗？ 知道那个节目。 对对对，然后最后不是那些 最后很多的选手最后都反弹了嘛，就是这么个情况。而且快速减重的话，它对那个身体激素会有一些变化，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对对对，对，所以这种应该是还是一个个例，尤其是女性的话，如果她要是特别快速减肥的话，对这个内分泌系统的话造成损伤可能会比较大。 它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啊？会长痘痘，还有一些 很多种，比如说一些这个，也不能说一些吧，可能相当一部分这个健美运动员就女性，她不要长期保持这个低的一个体脂嘛。然后其实我们来分这个体脂的时候有一个叫必须体脂率，就是你的身体必须需要，就是你的身体需要一部分的脂肪必须维持这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如果你的体脂低于这个范围的话，就会对这个身体造成影响， 损害。 对对对，然后很多这个健美运动员女性，她不是长期要保持这个特别低的体脂吗？然后有个特别明显现象，就是可能一年都不来大姨妈。对，就是 这个很严重、啊。 对，在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员这个范围内，其实是一个 很常见 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因为他长期要保持这种低体脂，对，他体脂可能已经下降到了这个健康的一个体脂率的范围之内。对， 这就是从事专业的这种运动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平常人为了健康，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来进行这个减肥减脂的过程。 对，我觉得就是对，就比如说一个星期减一公斤的话，一个月减4公斤，也不少的。然后你比如说你要拍婚纱照或者之类的，你可以提前个半年， 效果就很好。 对，慢慢的减就行了。你突然一次可能拍完以后，后面又反弹。 就其实也只能美那么一次，不如时间长一点，周期长一点，让自己永久的美下去，是吧？ 对对对。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时段呢，将会有景琦为我们从吃的方面来讲一讲，他会给一些食物进行打分，还会教我们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技巧，来帮助我们不管是看起来更瘦，还是真的变得更瘦。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没有关系，大家也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一会儿呢我们就请景琦来为我们讲解更加专业更加具体的减脂知识。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上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有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环节。同时呢，我是佳妮，同时呢也要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健身大 V， 我们的嘉宾景琦。一会儿呢，景琦将会向我们就是讲解一些很多这个大家可能很多肥胖人士他们担心的一些问题。景琦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哦，大家好，我又来。 对，景琦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第三次吧。第四次， 反正好几次我也记不清了。 景琦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找了一些景琦他比较新的最新的一些成果，然后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还算新吧，对我找的还满意吗？ 还行。 好嘞，今天呢，首先我们还是就是想从吃来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吧，他们在吃这一方面，我们都没有系统的讲过，就是对于这种正在减肥的人士来说，他们要怎么吃才能够健康的并且高效的去减脂。然后我呢是找了几种食物，包括蔬菜、坚果、谷物、水果和乳制品、肉类、海产品这些，然后想请我们景琦来进行一个打分。首先是蔬菜，在蔬菜里面我列了这几种啊，菠菜、胡萝卜、西红柿、山药、甜椒、菇类，还有土豆、南瓜，这些景琦能给我们简单评价一下吗？就是这些食物。 蔬菜的话，就是还是讲一些这种权威一点的建议吧。引用的应该是那个美国居民膳食指南2015-2020年的这个一些建议。对，还是建议我们应该选择这个种类丰富的蔬菜，就是不要单一。对，因为这个按蔬菜可以简单按颜色分，就不同的颜色的蔬菜它含的这个营养元素不一样。对，所以包括这个深绿色的、红色的、橙色的，对，比如胡萝卜就是这个橙色蔬菜嘛。对，然后 我以为是红色。 胡萝卜不是橙色。 到底是橙色还是红色呀？ 橙色的。然后这个蔬菜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有些蔬菜它的这个热量其实并不低。比如这个山药、土豆和南瓜，它实际上有时候可以 当主食吃。 对， 很多人他们健身都会吃，还有那个紫薯， 对， 他们都会当主食。 对，所以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就是这个水煮菜的问题。我们这个维生素它分这个脂溶性和水溶性，就是有些维生素溶在脂肪里，有些就溶在油脂里，有些溶在这个水里嘛。所以这个 胡萝卜就是脂溶性的。 所以这个不是胡萝卜不是蔬菜嘛？我们说维生素。 维生素。 对，然后 胡萝卜里含的东西。 所以那个这个美国居民膳食指南不建议这个吃这个水煮菜，就是很多减肥的人经常看很多人吃水煮菜，就因为他用水煮的，他可能会增加这个蔬菜里这个水溶性维生素的一个流失。 这还是我第一次就是听说，因为我们我讲讲我自己当时在减肥时候经历，还真的就是吃水煮菜，然后也不加盐或者不加任何的这种调料去减肥，这样去吃。但是现在一听景琦这么说的话，那能跟我们就是普及一下有哪些是脂溶性的蔬菜？ 这个不是维生素，就是一个蔬菜里它可能比如说有10种维生素，然后一部分是脂溶，一部分水溶的，然后你吃水煮菜的话，可能就会使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流失。 对，因为一般我们吃水煮菜的话，不可除非你把汤也喝，对吧？你把水也喝，对，所以这个最新的这个美国居民膳食指南不建议吃水煮菜，然后建议吃这个蒸菜或者这种清炒菜。 哦，就还是要有一些那个油在里面。 对，然后清炒菜，然后像蒸菜这些，它可以减少这个水溶性维生素一个流失，然后它还有就是它这个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嘛。 对，确实是这样的。 对对，然后现在也有些这个营养专家，然后推荐这个油煮菜，就是。对，就是在这个煮的时候适量的放一些调料呀之类的，油呀之类的。因为经常吃这种水煮的东西，它不是每天这个脂肪的这个摄入量可能不足嘛。但之前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需要一部分的这个脂肪维持这个正常身体功能。那你长期脂肪摄入不足的话，对这个身体的健康有损害。对，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清炒菜，就符合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嘛。很多人不喜欢吃这种生食。对，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吃这个蔬菜沙拉的话，就是建议就是用这种油醋汁，这种对热量稍微少一点的这种，不要用这种高热量的。这种比如说什么蛋黄酱呀、啊、什么、 哦、 有一些高热量沙拉酱，对对， 就是如果吃沙拉的话一定要注意挑选调料，要把这个热量降下来。那关于这个调料的问题，就像是吃盐吃的多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哦，吃盐吃的多就是钠会摄入多吗？有可能水肿或者高血压之类的。 哦，就有这个方面的隐患。 对， 那我总结一下刚刚就是景琦他说的，就关于蔬菜这一方面，其实蔬菜是需要多种类搭配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吃的五颜六色一点，然后才会摄入的。 不同颜色，对，你其实不用去特别的考虑每种蔬菜里有什么维生素，你知道它这个不同颜色蔬菜，反正它所含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有一些植物营养素，对，不同就行了，就是颜色丰富一点。 对，就也不要单吃某一种，单吃绿色的或者单吃黄色、橙色的， 对， 这种。同时呢，第二点，刚刚锦琦说到，就是其实水煮菜啊，它有一些这个蔬菜里面含有的营养元素，它是脂溶性的，水煮菜可能并不会让它的营养元素就是被我们吸收。 水溶性的 ， 因为它流失到水底了嘛。 哦，水溶性的它还会把这个营养元素流失到水里面， 就是它这个维生素溶在水里，你不用水煮了以后，它可能就会进入、一部分进入到水里嘛， 所以你吃菜就没有营养了，你必须喝汤才可以， 就 是吗？ 包括一些这个矿物质，对，矿物质它虽然它不会被破坏，但是它有时候就会一部分融入到水里。 哦，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还真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一直认为就是减肥就得吃清淡， 而且水煮菜太难吃了，我觉得对，这也是一个 特别难吃。 对， 我每次实在是憋不住的时候，我就加一点那个芝麻酱，但是也热量特别高，是不是功亏一篑？ 就我觉得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 就是 清炒菜，我觉得比较是，因为你从小就吃炒菜嘛，对，然后这种的应该适应性，很多人这个减肥不成功。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做的饭太难吃了，对， 这还真是致命的吐槽。 对，所以把饭做的好吃点的话，可以增加这个减肥成功率。 所以你要想减肥成功的话，还得保证自己是一个大厨，这样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就是去没事了，可以去看看怎么样去把饭菜做好吃点。对。 好嘞，然后刚刚还说到一点，就是这个山药、土豆还有南瓜这种，其实它含糖比较多的，它是可以当做主食吃的，大家也要注意它的热量，是吧？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坚果吧。 坚果这几种坚果，我觉得问题不大，然后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他不是就是这种坚果，就是很多人喜欢吃那种加一些盐调料的坚果。 就是炒制的，或者是怎么 对，就市面上卖的一些，比如花生或者一些 五香的呀， 对， 椒盐的呀， 对，就是更推荐的还是无盐的坚果，就是天然一些的。 哦， 因为你这个坚果，你盐分吃多不是容易水肿或者高血压或者 其实它这个坚果里面，你像花生、核桃、杏仁、瓜子这种，它本来就很小粒儿，然后又沾上调料就会沾很多。其实摄入的时候，我们吃的越多，吃的可能并不是坚果越多，而是盐分越多，是吗？ 然后这个坚果它其实它是蛋白质和这个有益脂肪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但是也得注意它热量比较高，所以就是适量吃，控制一下，就是它是个好东西，但吃多了以后就容易长胖。 所以尤其是现在就是有这个减脂要求的人，他一定要注意这个坚果的摄入， 对对对， 不能吃太多， 对对， 但可以吃点， 适量，对对，嗯。 接下来我再说一下我列出的这几种谷物，分别是糙米、燕麦、糙米、燕麦、小米、全麦制品、面食和精米。景琦能给我们打个分吗？评价一下 这 些。 对，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这个保证我们就是也不要说一顿或者一天，就是在长期的这个范围内，至少有一半的食物是全谷物。就是、 全谷物， 对对对，就中国人可能说的那种通俗，就说粗粮啊，什么燕麦、糙米之类的。对，就至少一半。就是比如说你列的这个表里，然后比如说面食，它可能比如说这个精米精面，它属于一种细粮嘛。这个细粮实际上就是它是好消化，然后它好消化，它就吸收的很快，它吸收很快，然后它 就容易饿是吗？ 不不，它吸收很快，它就可以使这个血糖含量升高的比较快。就是、 那会造成一个什么样 的？就是血糖升高的比较快的话，然后就会使身体分泌比较多的这个胰岛素，就一种激素，就是胰岛素，就很多糖尿病人不是打那玩意吗？对，胰岛素是降血糖的一种激素，但是它也会促进这个脂肪增长。 哦，胰岛素还会促进脂肪的增长？ 对对对，它是一种合成代谢的一种激素，它会促进肌肉增长，然后脂肪增长和糖原增长，对。 其实我们平时是知道，就是其实在健身的时候是吃粗粮会好一些，吃这种谷物会好一些，但是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这后面的原理竟然是这样的。 对，然后、其实很多人可能他因为细粮好吸收，粗粮不是很好吸收嘛。 对， 然后包括老年人，他老年人的话，他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他身体内的那个消化酶他就会 比较弱， 变少，然后你消化的可能功能不是很强。然后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就是比如说掺着吃呗，就是你一半白米一半这个比如说糙米，也比这个全都是白米的对健康的这个对更有益，所以可以这样混合吃也可以。 那小米算是？ 小米是一种中等，介于这个，对， 你刚刚在说混着吃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很多地方有一种吃法叫二米饭，就是小米和那个大米饭混在一起吃那种。 对，小米是介于，其实如果按这个数据的话，它介于这个糙米，可能比如说糙米跟白米之间的一种， 就是它 消化吸收素中等吧，也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粗粮和细粮掺着吃，或者你要消化功能很好的话，吃粗粮，效果会好点。 哦， 对， 这还真的是又给我们找到了理论依据。哎，同时我记得我在景琦的微博里面看到过，你曾经有普及过一个辨别全麦面包的一个技巧，能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吗？ 一个就是颜色，对， 色 全麦面包它不是颜色要深一点。 就我们市面上面的就很多标全麦的东西， 它其实不是全麦，它不是真正，因为这样子，就是为什么全麦面包的保质期比较短 啊？ 它为了商家，它可能比如说它做了100个，如果它做100个真的全麦面包，它卖不了那么多，不是就赔了吗？对，它这个真，它肯定不想赔钱嘛，然后它可能就会去对变换一下这个。对对对， 就会加一些就能让它保存更久的东西，然后就让它 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白面包吧，它的而且全麦面包还有个问题，它口感特别差，就一般人吃不惯，就觉得很难吃。对对对，对，它商家它肯定希望这个，首先它这个保质期比较长，它能在这个保质期范围内卖出去。一个就是比较好吃，然后大家愿意买嘛。但全麦面包它实际上它一部分保质期比较短，一部分它比较难吃，所以其实吃真正愿意吃全麦面包人很少。但全麦面包又是个健康的可能代名词，对。然后比如说有些商家，比如说它不是全麦面包，它颜色比较浅， 但它可能加一些色素呀或者之类的。对啊、 嗯、你这样说了之后我都在想咱们要不要科普、嗯、既然这么难吃还不如继续不知道的吃下去。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就是抱着科学的心态然后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能买到真正的全麦面包，也得让我们知道到它难吃到底有多难吃才行，是不是？ 嗯，对，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去我微博看一下，因为有这个图片 啊。 对对，包括现在的这个很多人比如说看这个营养成分表配料表， 嗯， 我觉得它也有水分，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看过一个食物配料表，然后它是零脂肪，它这个营养成分表上写、 嗯、 但是很明显你在肉眼上能看到它这个食物上有很多芝麻，那芝麻肯定是对对含油脂的，所以对有些这个市面上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的真实性反正也是值得怀疑的。对，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还是自己做饭吧，自己做饭比较靠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水果，水果里面我是列了这几个，有橙子、苹果、香蕉、西瓜、葡萄、芒果和荔枝。这里面我猜啊，这荔枝应该是含糖量最高的吧，近期。 其实水果的话我觉得都还行，但是就是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不是就是传统观念减肥吃水果什么，这实际上这个水果热量很高的。 它不太适合减肥是吗？ 不就是它是一个，它就跟它有点像坚果，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它这个有维生素矿物质啊，有膳食纤维，但是它是热量也不低，所以就适量的吃。 就还不能多吃，尤其是对减肥 人来说。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很多人想的，我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我就要吃水果。实际上，这个水果里有的这些微量元素，蔬菜里也有，而且 蔬菜就可以。 对对对，而且蔬菜热量非常低，所以对很多 蔬菜它可能味道没什么味道嘛，大家可能更愿意吃水果。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这个营养学家建议，就是比如减肥的时候，其实可以把这个水果换成蔬菜。 这样子， 对对对，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和蔬菜就够了。 我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的舍友他在减肥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会喝水果酸奶。照这样就是锦旗刚刚的说法的话，其实水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也是不适合多吃的。那对于酸奶这个东西，乳制品， 酸奶的话就是得区分一下这个无糖的和含糖的，当然这个对对，就是不添加这个额外糖分的。对， 无糖纯的那种算是无糖吗？ 一般无糖酸奶的话，你看个不是有营养成分表吗？然后一般是100毫升，大概是5到6克的碳水化合物。 100毫升5到6克。 一般如果是8、9克或10克的话，一般那基本上铁定就是含糖的。 含糖的就 对， 所以还得看它就是100毫升还有5到6克， 或者看配料表，看它加不加什么蔗糖呀什么之类的。 哦， 对对对， 判断一下。 对，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酸奶啊或者乳制品，它会打一个噱头，就是零脂肪。 会写在那个， 对对对，但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食物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的这个口感就会比较差，所以它就要加糖。 就其实它 对，实际上你可以对比一下，对，你对比一下，就是它虽然没有脂肪，但是它的糖分比其他乳制品可能更高。然后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糖比脂肪对人体的伤害更大。对，就说之前胰岛素的那个关系，所以其实。对，得注意一下， 不要太迷信那些什么零脂肪或者是怎么样，还是要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先要自己的一个判别标准。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如果说牛奶的话，乳制品什么的还是推荐低脂或者脱脂的吧。 脱脂的牛奶也是脱脂的， 或者低脂也行，因为我们平时已经吃，就我们周围饮食很多人比如说中午吃外卖什么之类的，他已经摄入了很多脂肪了。对，所以建议比如说低脂或者脱脂的我觉得会好的。然后这个酸奶的话就还是无糖酸奶，对，这个得注意一下。 脱脂牛奶和无糖酸奶是我们推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肉类，我是列了这么几种，鸡肉、牛肉、羊肉、猪肉，我把鸡蛋也列进去了，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是 OK 的吗？列出鸡蛋到这个肉类当中。 它虽然不算肉，也行吧，对的。 它是肉生的呀。 就是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这里头都行，就是注意一下，可能就是 烹调方法。 我们不是有时候分这个白肉和红肉吗？ 白肉和红肉是 白肉，就比如白色肉，比如说这个家禽 啊， 鸡肉，对对对对，红肉比如说猪 肉、 牛肉啊之类的，对、 哦，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健康，这个胆固醇啊之类的一个问题，就是稍微限制一下红肉。就是对，是可以吃 OK 的，但是就是适量的吃。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就是有这个白肉和红肉之分。 对，就是多吃白肉和这个鱼肉、 鱼肉 海产品和白肉，对，对这个胆固醇，因为这个红肉它含的这个胆固醇呀、或者脂肪呀之类的，还是 挺高的， 比较高，就是，但它不算很高，但是相对于白肉或者海产品的话。稍微有点高，所以，有一种就是现在有一种非常健康的饮食方法，叫地中海饮食法嘛，就是地中海周围国家人一般他们就是，海产品和白肉吃比较多，红肉吃的稍微少点，然后做过调查，就是他们的这个寿命要更长一些，对，嗯。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白肉和红肉之分，大家也可以就是记在小本本上啊，这个知识点。然后同时呢，还有我列出了鸡蛋，就我特别想问景琦，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他在减脂的时候，就是一天能够吃十几二十个蛋清，这到底 OK 不 OK 啊？ 他因为吃蛋清，就蛋清的话，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它很热量比较低嘛、然后主要是补充蛋白质，对对对。那实际上就是一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运动员啊或者什么，他都是吃蛋清，因为蛋清便宜。就是狂吃蛋清的主要理由就是便宜。 那就相当于吃蛋清，它就 是、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国内外，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就是经济条件很不错的一些运动员，或者他实际上他的运动水平很高，但是你就不会发现他会经常吃很多蛋清，对，他会搭配着，比如说今天吃鱼呀、或者牛肉啊、或者什么鸡胸肉或者各种各样的，对对，狂吃蛋清的原因就是便宜。 是这样吗？那但是它、OK、 对，一个鸡蛋平均你算5毛钱，假设，然后一斤牛肉，然后你这样一算就是， 对，而且它还会有这种饱腹感。 七个鸡蛋的蛋白，七个蛋清的蛋白质差不多就是100克的牛肉，但七个蛋清才3-4块钱吗？ 但我觉得就是你狂吃蛋清不会不消化吗？就是它对于消化系统是好的吗？就只吃蛋清每天？ 它蛋清里主要就是蛋白质嘛。 就主要蛋白质它是 OK 的，你这种 就比如说你吃100克的牛肉跟吃六七个蛋清的蛋白质含量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可以画等号的， 你可以对比一下。 那如果加上蛋黄就不可以了， 蛋黄的话它胆固醇比较高，对，所以一天可能一两个 就有， 对、 OK、 虽然我们体内大多数胆固醇是自己合成的，但是如果你还是通过这个食物补充太多的这个胆固醇，还是可能会使体内胆固醇超标。对，所以狂吃蛋清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就是便宜，再没，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就更不需要这种的，对，不推荐，对，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又是一个官方致命吐槽，就是吃蛋清是因为便宜，所以吃蛋清的各位朋友们反思一下自己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海产品，刚刚那个景琦也说过了，其实这个鱼肉是属于白肉的一种，那么这海产品还包括贝壳类的，还有这种虾什么的。 之前说鱼肉它主要也是就是它的这个胆固醇和脂肪或者饱和脂肪含量比较低，我们是这么一个算。 所以它减肥的时候是适合吃这些吗？ 适合，对，就是肉类跟海产品可能要分开，就是不能划等号。就有时候我们分类的时候，对。不过这个我觉得一般人不用注意，就是海产品的话，它鱼海产品里的这个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就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脂肪。对，所以 它多摄入是。 对，而且它总体的话，它热量还是比较低，所以，这个美国膳食指南是推荐这个每周至少食用240克海产品。 240克。 对，大家买的时候可以称重一下，反正。 哦、这么精细。 就至少每周就是平均，哦、对，因为它主要是补充这个有益的脂肪。 那烹调的方式最好适合的，就像肉类这种，有什么就是比较低脂的烹调方式能给我们推荐吗？ 我觉得正常的我们中餐呢，我觉得都还行。 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你只要油不要放太少，油不要放太多，你比如说炒呀之类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油不要放太多，盐不要放太多。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吃这种水煮的，我还是不推荐，因为理由就是太难吃了。 太难吃了。 对对对，然后你自己比如说炒呀，或者就比如油炸煎这种的，肯定就是不太好的。 油炸煎这种都是比较高热的，因为它有油。 对，然后这个对，然后有些反式脂肪，就是你平时炒菜，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只要你因为你自己做饭的话，你的油会控制一下。 对， 不活锅就行。 自己在家里面怎么着也会比就是外面要放调料什么放的会少一些，味精什么少一些。 对，我觉得普通人的话减肥他不用去那么的拼，对，他主要还是个可持续能坚持的一个，对，他 循环减肥。 对，所以我非常不建议就是减肥的这个朋友然后把饭做得特别难吃，对，不利于他们减肥。 这个不要把饭做得特别难吃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时段聊天的一个中心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知识点，回去苦练自己的厨艺吧。然后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跟景琦就问一下，之前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说先吃蔬菜会有利于减脂，这种说法是有理论依据的吗？ 有，我之前发过一条科普微博，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研究表明，就是晚饭的时候先吃蔬菜可以帮助这个受试者减少总的这个12%的热量摄入。 对， 这首先是个研究的一个依据嘛，然后原理就是蔬菜含的这个膳食纤维很多，然后包括一些水分，然后它饱腹感很强，然后如果你每餐先吃一些蔬菜的话，然后你整体这一餐就不会吃太多的东西了，就整体热量就会降低嘛，就这么一个，就很容易能想到一个原理，就是你就包括比如说饭前你喝上两杯水，然后吃饭的时候你就吃不了多少了，对， 小一些，会像是这个可能在南方会推崇这个饭前先喝一碗汤，这样 对 一样的， 对，就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原理。 好的，不知道大家刚刚记住了没有啊？刚刚景琦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蔬菜、坚果、谷物、水果、乳制品、肉类、海产品这几种这个食品的它们的这种就是热量啊，还有这种饮用方式，不是饮用方式了，这个烹调方式推荐，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一时段中心句就是一定要自己做饭，并且要做好吃一点，就会有利于你的减肥。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开始的一点时间还是会从吃上面做文章，在之后呢还会从这个对于减肥非常重要的睡眠入手，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对睡眠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睡眠。那么下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潮流梦工厂讨论减脂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或者是通过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了。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 我失了忆，每天都是星期七，赖在家里写书来零点一杯苏诺伊，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换什么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私密性，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面膜里，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Hello，Hello， 大家好， 节目已经开始了呢。 对，我们变了一个魔术啊，在我身边又出现了一位新的我们的主持人。 对，我今天听说要聊一聊减肥的话题，我就赶紧快马加鞭的加入进来。 嗯，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这个超模养成记的这个环节。刚刚我们已经聊了很多的关于 吃的方面。嗨，大家好，我是苗山。 对，大家好，我是佳妮。然后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跟我们普及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减肥减脂方面知识的我们的景琦，景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欢迎景琦老师。 对， 我其实有很多问题在这一个小时 来吧， 提起减肥 的 话 题好像所有的姑娘都是感兴趣的，而且、像小雨同学这种啊，直到生产前还在坚持健身和锻炼的女同学、实在是为数不多。 对， 首先有坚韧的意志是可以撑起，就是让她坚持健身的这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但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哈，我其实老师你知道吗，我定期去做有氧，对我来说已经真的非常难得了。而且呢，我是觉得有一些无氧的运动啊，尤其是人家俗称的举铁呀、撸铁这种动作，一定要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下进行，自己会容易受伤的，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我们以前做过调查，专业的教练可能占所有教练的1-2%吧。 对，就是真正很就是有证的，或者是真正资质上， 这都是花钱都能拿上的，全都包括、 是吗？那就是说真正有金刚钻的并不是那么多。 对，因为我们以前做过调查，就是调查这个行业内一些专门培训的机构呀，或者大概大家打分也就是个10个教练有两三个比较还不错的可能。 但是我是觉得尽管有一些教练可能并不是金刚，就是技术那么强，但是连这样的教练都不在身边，有些人会把自己练伤，比如说平板支撑这件事情啊，很多女生就觉得为了拼这个时间，就看大家谁做的久。 对对对， 但其实如果动作不是特别的标准的话，可能会伤一些腰肌啊这些位置、对不对？ 对对，不过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网络很发达嘛，然后其实就是国内可能比较少，但是国外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非常专业的网站，然后这些动作都有免费的视频啊和讲解，就是一般的你过个4-6级，普通点，英语稍微有一点点基础的，其实去看各种的，我觉得，然后再配合实践。 但是有的时候我比如说做， 我可能用不好劲儿。最开始比如说你告诉我说，哎，这个动作你需要用哪块肌肉，你要觉得那儿疼，但是有的人就不是那么敏感，我感受不到，可能就用了其他的地方的肉带动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损伤。 对对对，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一个联系嘛。 对 对，这个可能就是一方面就是建议初学者做的时候多照着镜子，最好周围有镜子或者有人帮你看一下这个动作。 嗯、 还有就是可能熟能生巧吧，还是 动作的标准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动作标准化应该是最关键的，跟你做多少次或者用多少重量其实来比的话，动作最标准是最重要的。 哦，我还有问题呢，就是像我这种最近啊，通过一些网红代餐。 嗯， 就是代餐， 刚刚正说到吃， 对， 关于吃这一方面， 因为正好说到吃这个话题啊， 嗯， 我以前就是，当然了，很年轻的时候也靠节食减肥，但这一定是不健康的， 嗯， 对胃啊什么的都不好， 嗯， 所以呢，我是觉得代餐是不是相对科学，因为它会让你有饱腹感，然后胃里确实有东西，不是一直饿着的，胃里不是空的。 代餐的话是这样子，就是。还是引用一下这个权威机构建议，之前看哈佛医学院的这个建议，就是偶尔代餐是可以的，但是还是不推荐长期代餐。 嗯，偶尔是个什么概念？一个疗程或一个？ 偶尔的话，这个概念就是也很模糊。其实最好的还是，不管是什么机构，最好的，大家基本上都会推荐天然食物，因为这个代餐的话有个问题， 人工的加工出来的。 对，然后代餐的话，它就是，它可能不能确保你身体需要的每种营养元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什么都补充充足。 嗯， 对， 就是营养不均衡。 对对对， 嗯， 有这么一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是短暂几天，三五天。 对，偶尔我觉得很对。 一年里是这样的，比如说每一次这个期间是三五天的时间段， 嗯， 然后呢，你大概的频率也不要保证经常这样，比如一年有个一两次还是可以的。 其实这个还是主要要看一下这个代餐里的这个营养成分， 比如说我最近 到底均不均衡。 比如说我最近吃的这个是以这些谷物为主的，比如说藜麦呀，黑芝麻呀，所以我反正每天吃上去感觉就跟你知道春节庙会上喝那油面茶吗？就跟那味儿差不多，甚至有点像黑芝麻糊， 还挺好。喝的是吗？ 还可以，挺香。 对，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要去偶尔吃代餐的前提就是它有一个营养成分表。 嗯， 比如说这个代餐里，然后有什么，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嗯， 都有多少，然后 这些就好一些。 对，你根据你的这个需求，就是网上也能查到嘛。然后，比如说不同的人每天需要多少，然后去看看这个代餐到底科不科学配比的。 就是我还有网络上一种很红的代餐啊，就是日本、韩国比较盛行的奶昔那类的，那它一定是化学的成分比较多吧。 就是主要就是看它可能这个代餐就是某种成分比较多，某种成分比较少，就是导致一个不均衡的。 嗯， 其实就是我昨天刚好我还在看这个，看个， 最新研究成果。 对，看的是哪一个网站？ 您的表情特别的。 CDC 对对对，我昨天还在看个，对美国疾控中心这个，他们不推荐大家去选择这个网上流行的这些。对，减脂餐什么的，对之类的。 嗯，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又懒又不想运动的人，可怎么办呢？ 而且刚刚老师还说了一个，就是你最好自己把饭做好，外面卖的那些也是。 对，因为自己做可以少油少盐，对不 对？ 对， 或者就是这种搭配的，就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简单说，比如说每餐要有主食，要有蛋白质，要有蔬菜嘛。蔬菜比如说可以要外卖嘛，沙拉。油醋制的沙拉，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像网上有很多的减肥的这种餐单吧，算是或者是菜单，他们无论是用什么原料，都遵循了一种，就是吃的单一化。他们靠这个来减肥 啊，这个肯定是不符合这个。 我说的单一化，并不是说它的成分只有一种成分，而是说每天吃一样的东西。 嗯， 比如说像如果我查了我吃的代餐的配料表里面，其实是很多营养是均衡的， 嗯， 至少都有什么蛋白质啊，碳水或脂肪，其实都有，只是可能说它只是比较单一，没有油，没有炒过，没有盐。但是呢，我每天每顿都只吃这个，持续几天，是不是也会瘦？ 嗯， 我说的单一就是每天吃一样的东西， 每天吃一种， 就是那种按在健康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就是总体还是推荐这个多样化的食物。 对，是多样化。举个例子吧，这么说，我今天比如说我吃沙拉， 我不加沙拉的这个酱，为了健康，我也洗了一些蘑菇、香菇，还有西兰花呀，或西红柿、黄瓜，我把它们搁在一起，只是洗过切成片和在一起，什么汁儿都不加，这是健康的，对不对？ 这不一定健康，因为你这样子吃的话，可能会导致你身体的脂肪的摄入量不足。 这不是很好吗？ 不，就是是这样子的，就是，基本上是每天大概20%-30%的这个，能量来源应该来自脂肪，这个是对美国科学研究院的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指南，就是一天，比如说你需要1000卡路里热量，200-300的卡路里应该来自脂肪。 所以我这两天瘦了，应该会感觉有点冷，对不对？ 就是短期的话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但长期你可以发现，就是很多人这个减肥，他最后比如说不来大姨妈了呀，或者比如说 激素失调， 掉头发，各种各样的，可能就是因为脂肪问题，因为我们身体内的很多的正常生理功能必须得有脂肪，对，没有脂肪的话是完成不了，包括很多内分泌的一些，包括有些激素呀什么之类，都必须得有脂肪参与合成。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懒人就是无路可走了。 不，之前我们不说了吗？就是加点油醋汁。 哦，健康一点， 对对对， 还是要加点这个，稍微加点脂肪在里 面。但是会不会就是这些办法只能管我从现在开始不会再胖下去？但是如果我已经胖起来了，那这个办法可能就 其实我们之前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减肥方法叫分类饮食法，它是跟 分类 减肥法，应该它就是。它的灵感是来自这个急救的这么一个领域的。对，分类饮食法就是说，你不可能一次性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然后你每一次改变一点，对，改变一个你最容易改变的一点，然后你逐步的就会慢慢的去走向一个正轨。对，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应该遵循这么一种减肥理念，就是，你不用一次性就是全都改变，然后你每次改变一点点，从简单到难呗。然后比如说今天，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做到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出去散步10分钟，然后比如说明天加5分钟，你不用一次性比如说出去跑步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那样太难坚持了。 对对，然后比如说今天，然后比如说你吃的都是这个细粮，就白米白面，然后明天比如说你就是一半的细粮，或者比如说1/3的这个粗粮，2/3的细粮，你混在一起，你不用一次性就是全都吃的特别的感觉特别的痛苦。对，然后就每天改变一点点，然后逐步的你就会走向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对，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听上去需要漫长的岁月。 因为你比如说假设，比如说我们可以活100岁，对吧？然后假设活100岁，那很多人应该其实想的是，比如说在今后的60-70年、70-80年，然后都保持一个比较有活力，然后比较健康的一个身体状态嘛。所以就是你其实慢慢的，你有很多年，你有几十年的时间去改变自己， 可以去改变自己。 对，而且你基本上就是循序渐进的改变的话，只要你每天改变一点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再往后倒退了嘛。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很多人他们会说在减肥的时候要多喝水，还有很多人说在减肥的时候要少喝水，到底是多喝还是少喝呢？ 减肥的时候就是这个之前我看是这样，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水喝多会水肿，那实际上就是多喝水是去水肿的。对，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跟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直觉第一反应是冲突，但实际上的确是就是增加饮水量，就比如说有些人水肿的话可以尝试增加饮水量，可以去水肿。它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平时你喝的水比较少的话，然后身体就会感觉你在一个缺水的一个环境下，那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身体60%-70%都是水分嘛，然后我们的细胞需要水分，器官需要水分，然后身体一旦感觉你处于一个缺水的情况下，它就会额外储存一些水分， 就会让你水肿。 对对对，因为他以为你是喝不上水的，所以他储存一些水，然后维持一下身体的一个功能。对，就跟动物过冬一样。对，动物在冬天找不到食物，然后它就会在冬天多储存一些食物。 这个是道理是一样的。 对对对，身体觉得你在一个身体是不知道你是故意的 不喝太多水，身体就以为你是找不到水了，然后身体会去额外的储存一些水分，然后对，然后 就会造成你 水肿。对对对， 其实水肿是因为喝水喝的 对，其实这个是和美容什么是一个道理。有很多人说这个脸啊补水什么的，那就是因为你脸干嘛，而且会如果一旦干它会更加分泌油脂啊什么的，脸就会更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多喝一点水可以代谢一些就是不好的物质。 对，就是你其实有时候你要如果可以去监测一下你的比如说排水量或者之类的饮水量，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多喝水的话是有利于身体的。 老师你一天要喝多少水啊？ 我没算过，因为其实你就是经常去，刚开始可能比如说一个月你刻意的这样子去喝很多水，后面你就习惯你就不用去对。然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美国医学研究院的这么一个最新的一个推荐量，就是19岁以上的男性每天是饮用3.7升水。 3.7升。 对，这是美国医学研究院推荐的，然后女性是2.7升。 差不多，我其实一天就是大概这个某山泉那个瓶儿，我一天能喝7到8瓶。 哇，对，就女性2.7，男性3.7，就是一个推荐的一个饮水量。还有一种是这个国际运动医学研究院推荐的一个，就是一个公式，简单公式，就是运动的人群，然后每天的就是最低的一个饮水量就是体重乘以40毫升，就比如说你60公斤，然后你乘40就2.4升嘛。 哦， 对， 这样 有这么一个公式， 还可以这样去计算。 但如果肾脏不太好的人是不是要减量？ 这个的话就可能去这个咨询一下医生嘛，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美国医学研究院它是针对大众人群的一个推荐量， 大多数人都适用的。 对对对对，3.7和2.7嘛，男的3.7女的2.7。对， 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在说完了吃之后我们还得说说睡。就是其实这个睡对于减肥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哦， 睡不好的话是不是也容易胖起来？ 我不知道，我是喝水都长胖的，所以我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身体内有些激素它是在睡眠的时候分泌的。对，或者说这个睡眠的过程中如果睡眠质量不太好或者睡眠时间过短的话，它会影响有些激素分泌，然后就会使有些，就比如说有种激素，然后它会抑制我们的食欲，然后促进脂肪燃烧，然后如果我们睡眠过低的话，身体分泌这种激素的含量就会降低。 就是它就会让你不去释放这种激素，你就会想吃。 对对对，我对，然后我找了一个这个研究文献，就是《内科医学年鉴》的一个研究，他说这个每晚少于7小时的睡眠，可能就会削弱健康饮食和运动对你减脂的一个益处。就他说，假如你的饮食和运动都很不错，但是如果你的睡眠不足的话，你可能也不会减肥成功。然后这项研究它做出来的一个实验结果就是，当这个受试者的睡眠时间被剥夺以后，他们身体的脂肪燃烧率下降了55%。就是前提是他们的饮食虽然很合理，但他们的睡眠时间不足，然后他们的身体的脂肪燃烧率降低了55%。 也就是说睡眠可能是你之前做出的所有运动啊饮食的努力功亏一篑的一个。 对，就我们有一个这种 一个点。 对，有个点就是如果你认为你的饮食和运动都很合理，但是你还没有瘦下来的话，那就要注意一下你的睡眠到底充不充足。 我好像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没瘦下来了。 你还要怎么瘦？ 我的体脂率很高，我有20%体脂。 老师是不是就烦这样子的人？明明都已经瘦成一道闪电，还要要求自己。 我觉得他就是基因的问题。对，因为其实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网络上不是都在说这个基础代谢呀、新陈代谢，但实际上就是我看我是今年春天看的这个哈佛医学院的这个研究报告，就是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专家认为这个新陈代谢主要还是基因影响的。 还是基因影响，这个我也是有 体会。对，就两个完全一样的人，身高一样，体重一样，体脂一样，但是新陈代谢可能差的特别大。然后你可能属于新陈代谢特别好的，就是的确是你 出汗。 对，然后可能就是你吃的东西的确就是比他多，但是你还是比他瘦，这就基因的影响。 我想起来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每次吃海底捞都是吃到最后的那一个，同时呢他还是我们当中最瘦的那一个。 对，真的是基因，这样的人身边都有一大。 对，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实验也说这个就是父母对小孩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母亲在这个怀孕的时候，然后如果她的饮食不合理或者她的这个过胖，然后她可能小孩的这个长胖的几率就会更大。 所以我要是长了胖哈，还可以说妈妈是你当时没有好好的培养我，在肚子里面就应该培养我的均衡饮食。 可能是爸爸， 可能是爸爸。 对， 哎，那么就是刚刚说的睡眠啊，其实对这个减肥影响还是挺大的。那景琦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能改善睡眠的方式吗？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就每次都想努力睡，但使劲睡也睡不着的人。 就最简单的首先就是养规律作息的问题，就是不管你是周一到周五还是周六到周天，尽量保持这个睡觉和起床的这个时间大致是一个相同的一个状态， 要有一个时间钟。 对对对，然后就美国那边做过实验，就是高考就是考试的这个成绩，然后就是对比一下，然后这个作息规律的人他整体的一个平均成绩就是比这个作息不规律的人要高。 天哪，这跟我们平时宣扬的那种好像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我是河北人，我们那边都宣扬的就是学习要学到一点多两点多那种思想。 他是这种就是其他条件都是控制好的嘛，只是变换 一 种 条件。这是一个变量。 对对对，但你们那种可能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就 没有比较，就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是运动的问题，就是运动的确可以改善睡眠，但是需要注意就是运动时间。对对对，就是运动时间距离睡眠时间至少应该间隔个两个小时以上，至少，否则会影响睡眠。然后大家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睡前运动完以后睡不着觉，因为你运动完会使这个体温升高嘛。然后对， 那要是做一些像是拉伸之类的， 拉伸这种舒缓的就是放松性的，就是还会好很多，包括一些瑜伽。他会 对我也很看很多瑜伽都是要在睡前去做，然后让自己放松呼吸。 因为瑜伽这个东西我从来不相信它能减肥，我一直以为 它 就是一个放松。 对，它减肥的效果很低，因为它燃烧的热量非常的少。 对，它我觉得它不如普拉提燃烧的那个热量高。 但是的确是一些拉伸或者瑜伽睡前的确有助于睡眠。比如说瑜伽有一种瑜伽的姿势叫躺尸式，因为我看的英文资料，然后反正直译过来疼，就对对对，然后特别的有益睡眠，就是对，然后你做那么一个，然后你很快就能睡着，的确是有一些这种。 它是在调整呼吸那个样子。 它会让你的主要让你的身体放松下来嘛。 嗯， 对。 那还有哪些因素是和我们的睡眠质量相关，能够改善的？ 比如说压力，其实就是国外做过调查，其实大多过半的人他这一生中都经历过这个失眠。对，过半的人就一生中，他可能在一生中某个阶段，然后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因为压力引起的嘛，比如说你失恋了呀，然后对失业了，然后什么都会，对，所以其实压力对这个睡眠非常重要，所以学会一些减压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睡前半个小时不要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这种提前的去做一些这种日程表呀，对，压力，我觉得失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心情不好，其实 难道不应该是手机太精彩了吗？手机内容太精彩， 就是失眠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睡不着觉，对，对压力，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喝酒精的问题，就很多人有一种直观的这种感受，就是我喝了酒以后我就很快能睡着，对，但实际上这个酒精会影响睡眠，就是说， 它不利于你睡得好。 对，它实际上是它可以让你很快的入睡，但是 睡眠质量低。 对对对，然后但是就是在可能一到两个小时以后，然后你后面的一个睡眠的状态就睡眠的一个整体过程就会被这个酒精扰乱，尤其是这种深睡眠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 做梦。 对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很多人有这种感受吗？就喝了酒以后很快能睡着，但是可能你睡十个小时起来以后还是浑身感觉 会很痛，还是跟没睡觉一样。 对，所以就是有点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很多人晚上工作聚餐的时候要喝酒，然后就多喝水，尽量的去排出一些酒精。 哦， 对， 这个样子。 对，然后还有就是电子设备，就之前说的手机，这个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原理就是这个电子设备它会发出这个蓝光，它会就是会使你提神的一种光吧。 真的。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有些人，比如说他每天起得很早，他会买那种蓝光灯。 蓝光灯， 对对，蓝色的光的，对对。然后比如说你 闹钟，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家是暖光灯嘛，然后你早上起来以后开个暖光灯，然后吃饭洗漱什么的。然后有些人他会买这种蓝光灯，然后会使你更快的清醒，对对。 这有点就像是那个审讯室的那开的那大灯的感觉，会让你瞬间清醒。 因为这个蓝光它可以抑制这个褪黑素。就是我们体内一种促进睡眠激素，然后我们的手机电子设备它都会散发出这种蓝光，然后就会影响你的这么一个激素的分泌。 所以其实睡前看手机是一个非常不良的习惯。 对，就会影响睡眠，对对， 非常不好。 对，然后还有光源的问题，就是即使在这种就是还是建议这个睡觉的时候保持一个黑暗的一个状态吧。 窗帘越厚越好，越遮阳越好。 对，深色的窗帘。 实在不行就弄个眼罩吧。 对，然后 窗帘现在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有那种双层的。然后像我家窗帘就是完全，你只要拉上根本就分不清外面是黑天还是 白 夜。 然后还比如说降低这个噪音啊，然后比如说你可能有些人住的时候外面很吵，或者另一半或者打呼什么的之类的，比如说戴隔音耳塞。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卧室的一个温度的问题，就是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卧室的温度应该比家里其他的房间的温度要低一点，更有助于促进睡眠， 就冷一点会有利于你睡觉。 对，然后最适这个研究表明最适合的这个睡眠的一个温度是15.6到19.4度。 哎， 对，实际上挺低的，但是就考虑到可能就是因为你可以盖厚被子，对对对。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跟减脂有关系的，就卧室温度跟减脂有关系，就是我们的这个人体内的脂肪分两种，一种是白色脂肪，一种是棕色脂肪。就棕色脂肪它是一种可以促进脂肪燃烧的一种脂肪，就它可以促进这个热量消耗。然后呢，这个研究发现这个相比这个24度的卧室温度，当卧室温度下降到19度的时候，然后你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棕色脂肪的含量就会提高或者说被激活，然后更有利于这个脂肪的一个燃烧。对，这是从卧室温度的19度左右吧，19到20度。 哇，这还真是长知识。我平时都很害怕睡觉的时候开空调，还特别不能理解就是把空调开得特别低。 开空调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它会有一些风吹过来啊，包括它一直保证这个房间，可能你在入睡的时候觉得温度合适，等你睡着了其实人是更容易冷，容易着凉的。所以其实如果是自然温度到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对， 或者你非得要想开空调，我个人的办法是可以开除湿这个功能，它并不是吹风出来的，它空调就可能控制你的这个房间湿度，让它的温度下降，所以要比那个吹出来的冷风要强一些。 对，然后现在不是网上都有很多很便宜几十块钱那种温度计和湿度计嘛，买一个放床头，其实有时候可以对比一下，对， 就看着点儿。 对， 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睡前会放精油在加湿器里面，然后我就会在家里面大概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加一下湿。 哦，先 加，然后呢，里面有精油，可以放精油的熏香机，然后呢，舒缓神经也可以放松。 哇，这个很不错。 沉香也可以。 沉香。 香，对对，香，买个香炉，买个沉香，其实。 对，找一个你喜欢的味道。 对。 其实香味也是有利于我们就是助眠的。 精油的这种提炼，因为大部分是植物精粹提炼，所以它是去对舒缓神经非常有帮助的。 回去试一下。 对，然后包括这个减肥，就是这个睡眠，其实跟之前减肥说的一样，就是每天改变一点点吧，还是。 每天改变一点儿。 对。 那我们这一时段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有关于减脂的这个在睡眠方面在吃方面的这么多知识，下一时段呢我们是打算给大家进行一些实战演练，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实用的这种能够减肥的动作。在下一时段我们潮流梦工厂呢也将会由苗山来给大家展示。 变成了我了。我这种身材是不能站在那个区的。 没关系，我们上半身。好的，那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先进一段音乐。 我的人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这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是新的香。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潮流梦工厂。刚刚呢我们说到在这个环节呢会涉及一些关于你怎样找到你自己适合的减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这个题材，我们就先来请我们景琦来跟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可能体质不同，他的这种适合的运动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如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减脂运动？ 我觉得就是可能比如说有几个方面要考虑，比如说一个是时间，就是你每天到底有多少时间去锻炼，然后还有这个场地的问题，你到底比如说有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或者你是在家练还是在哪练，还有比如说这个费用的问题。 哦， 对对对，费用我觉得可能对学生可能有时候考虑、就是、 经济的方面要考虑，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训练水平的问题。对，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你是个初学者，你是不是有些东西其实你靠这种徒手运动呀就完全可以 OK 的。对，然后比如说你的训练水平很高了，然后比如说你能做100个俯卧撑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你可能需要一些负重训练，你可能需要去健身房。对，就需要对，然后这个运动其实也是循序渐进嘛，就是每天只要改变一点点就可以。对， 这个样子就是其实这个还是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对，包括比如说你的身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很胖，他可能很胖的话，他做很多的运动其实对关节压力就很大。 对， 然后比如说这些人可以比如说前期的时候就是每天散散步，然后把注意力先集中在这个饮食去控制。 就是你如果要是有一些这种肌肉方面或者是在这个关节方面的伤害的话，就是建议先用保守的方法来减肥，先不要做那种大强度的运动。 对，包括这个超重的就是很胖的这个人，然后对，然后 我觉得他们动一下对自己心脏压力都很大， 就是关节。对，然后其实就是你需要考虑很多，你并不是说非要去健身房呀或者非要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动就比不动强嘛。对，你一天动5分钟也比一天什么都不干强。对，因为你这个按一个月或者一年看的话，其实就假设你一天动5分钟，一年其实就是好几千分钟。对， 就其实也是要从点点滴滴做起。 对对对， 这样 我们普通人的话，对，你要说是职业运动员啊，比如说运动员这种备赛什么之类的，可能会你可能需要去健身房，对，你可能一天要练2次呀，或者 泡在那，那是他的职业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普通人的话就是动比不动强，就是遵循这么一个点就行。 哎，之前还进行就是锦琦还准备给我们就推荐几个关于这个减脂的动作，然后这几个动作能跟我们说一下简单都是什么动作吗？ 哦，第一个对，其实一会你可以教他们，我给你发过。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 你不是个专家吗？怎么能 是？我不喜欢， 你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在那边演示，然后 这位老师你都穿黑色了，你还怕什么站在那个区？ 不是 可以在这演示，然后向你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靠墙近蹲。 嗯， 就之前对， 我觉得这个动作你给我指挥一下，看怎么是标准， 对，看看什么是标准的， 来您示范一下。我也豁出去了，作为一个替班的同学，因为我一般只主持美食类的节目，然后结果今天让我 来 主持一个美食类的反义词，简直是。 因为我之前把动作发给他了，然后我想的， 他今天受伤了， 对，好吧，我今天提前打了狂犬疫苗。 我们的节目这是一个有视频的节目，欢迎收听的所有听众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潮流梦工厂”，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马上要发生的窘境。好的，老师，我们移步内半边。 来吧， 好，就在那半边， 在那半边来进行这个语言的评价和 那半边，我跟您一块儿去 这个表演区。然后接下来呢，就请景琦来为我们讲解几个这个关于深蹲呀什么的这个几个特别好的减脂动作。你就入镜吧，你既然今天都已经穿了黑色衣服了， 老师不能 刚刚在那里也已经入镜了，你可以拿到话筒， 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哈， 可以听到。 好，我现在就。老师你来，咱们两个 你看图片， 我不要看我都已经这么胖 了， 我都不在乎。来，老师 来吧， 咱们你舍得死我舍得埋，咱们一块儿坐在这儿。好，咱们开始吧。 来，先 你说这个动作该怎么做。 这个扩张运动房没墙是吧？ 我可以 有这后面就是墙， 你放心，我的稳定性很好。你就告诉我一个标准动作，假设我们后面一堵墙，不要看 什么样子的。 就靠着 哎，我们的镜头在前面，老师 没事 可以拿起话筒。 我有事儿，你要看哪儿？ 那先这个吧，就平板支撑会做吗？ 你脸红什么？ 平板支撑会做。 我没说今天替班还让我做平板支撑啊。 就平板支撑会做，就是 他在推荐的动作里面有 一个 是平板支撑 蹲的动作吧。我们 这个栏目后面就是墙， 我们假设后面是有一个墙的。 不，它这个墙不稳定，它 不后面是稳定的墙。 我没什么 事。那我们把栏目先升起来吧。为了做这个动作，我们今天豁出去了，大家一定要通过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节目啊！ 我就靠在后面我的背景上好吗？ 嗯， 好，您说我做。 来，教练转一下身，麻烦，现在挡住了我们的镜头。 我挡住了是吗？ 对。 好， 那教练不愿意入镜，那我们就通过语言的方式，但是你需要拿到那个嘉宾区的话筒。 这样吗？你就指导好了，你在旁边解说好了。 对，好。 我不说了。 对，我就在旁边解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可以站在这个苗山姐旁边，然后帮她递一下话筒，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个音源。 这样很有压迫感，前面又有镜头又有音 声。这样子可以吗？ 来，上这儿来好不好？ 哦，没事，差不多。 比较近，老师，你这个表。 差不多。 好的，好吗？ 来，让景琦先站到这个表演区，然后把我们的话筒给我们。苗山，然后让他来讲一下他自己演示这个动作的感觉，然后再讲一下这个动作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差不多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那个双脚的距离跟稍微宽点，就跟髋部差不多宽。 哦，就是这个动作要注意膝盖不能内扣， 保持这么一个姿势就行 了。演示一下就行了，因为我已经实在是蹲了很久了。 对，就很简单，因为这个姿势就考虑到这个对。 老师别回去了，好不好？ 不是三个动作是吧？ 对，三个动作。 豁出去了。那平板支撑开合，那减到两个吧，就平板支撑会做吧。 你今天就是来耍我的是吧？ 不是平板支撑。 你能站在这儿吗？因为方便我们镜头 录。平板支撑会做吗？ 嗯。 开合跳会做吗？ 你先说一个好吗？你要 先从平板支撑开始吧。 平板支撑就是换成那个直臂的平板支撑，就跟俯卧撑那个初始姿势一样。 那这个姿势相对来说，就是比这种平常的这个平板支撑会有哪些？ 对，就这个直臂平板支撑，可能对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锻炼有些帮助。 我这个动作是对的吗？ 对，但是就是说换成直臂的平板支撑。 苗山姐可以起来，然后侧面来展示一下。 对，直臂， 这样我们能看得更直观。 给你看。 你光看， 就是两个像做那个俯卧撑撑起来那个动作一样。 这个老师今天只让我看图，简直是够了，我要回去投诉。 可以斜着来。 这样吗？ 对。然后直臂开合跳嘛，就是以平板支撑的状态开合跳。 开合跳什么意思？ 开合跳就是两条腿跳开，然后再并起。 就是在平板支撑基础上这样撑着，然后两个腿开跳。 好，那就算了，就结束。 好吧，今天由于我们教练实在是太不配合了，我们还是聊些理论的东西吧。 老师，你今天是差评。 不过没关系，我们刚刚也推荐了两个动作，一个是这种就是靠墙的这个蹲，然后这个蹲呢要注意的就是膝盖要打开，然后 我觉得老师可以 伤到膝盖。 我觉得老师让针对刚才教的这个两个半动作吧给我们讲一讲，然后另外说一下注意事项吧，尽管我可能做的也没有那么标准，但是朋友们在家如果想自己做的话，因为确实这两个动作加上后来我没有做的那个难度系数稍微高一点，但这两个可能大家做的频率比较高。 就还是讲靠墙进蹲嘛，因为那个就是很多人比较忽视这个腿部的锻炼嘛，其实我觉得他刚才做的就特别标准。 特别标准。 嗯，对，就特别标准。 这是一个。 真的就是很标准，就是它要点嘛，一个是膝盖不要内扣嘛，然后这个双脚之间的距离，然后差不多跟个髋部的这个距离差不多。 嗯， 对，然后就是这个大腿小腿大概是个90度的这么一个角度，然后膝盖不要过脚尖嘛，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然后保持这个姿势一段时间嘛，然后再休息会再保持嘛。对对，就是特别适合初学者去锻炼这个腿部，因为有些人这个。关节可能有些问题啊， 对，我觉得就做这个的时候很容易， 对对对， 你的膝盖会受力很痛，这样会伤害膝盖，我们应该注意是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怎么样才能不伤害到膝盖。 没有，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对膝盖比较友好的一个动作， 它是对膝盖是好的。 你得问问这位姐姐， 刚刚梁山姐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老师你今天必须只能是差评了，你先是不教我动作，然后现在说我是姐姐。 姐姐 老师，我拒绝后面继续的内容，你们俩聊。我要拍桌子了， 伤害他的心。 我要拍桌子了。 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是对膝盖是有利的，但是他需要注意什么，就是我觉得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你的脚太靠后，然后膝盖太靠前也会伤害到。 对对，就是膝盖如果超过脚尖的话，可能更多力量就集中在膝盖了，就压力。 这 就是你的这个重心在这个整个的脚掌，或者就是你的重心在这个脚掌的中间，或者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对，就跟平时我们爬楼梯或者爬山一样，如果你的脚尖先着地的话，重心在脚尖就能感觉到这个膝盖压力很大。然后比如说平时爬楼梯的时候可以 重心在脚跟，就没有那么 重心在脚跟，或者就是在整个脚掌 那容易往后仰啊。如果我往上爬楼梯真的在脚跟重心的话不会往后仰吗？ 就是中心稍微往后一点点，或者在整个脚掌的一个平均的分布上。 我知道您说的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我觉得有点艰难，在于我们下楼梯由于怕滚下去，可能下意识 都会拿脚尖去够，是吧？ 不是下意识我重心会靠后，爬楼梯的时候我也怕掉下去，我下意识的我的重心会靠前，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习惯。您说的意思， 爬楼梯的话 对吧，所以就说您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大家尽量控制一下，哪怕慢点走呢，重心稍微调整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其实爬楼梯就跟平时在健身房做那个箭步蹲其实是一样的嘛。箭步蹲其实就是如果膝盖过脚尖，或者说重心集中在脚尖，不是膝盖压力就很大， 就很疼。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要不然就是分布在整个脚掌嘛，要不然就是稍微靠后一点点。 那既然说完了这个运动方面，我们还是聊回老师擅长的领域。可能他指导动作确实不怎么擅长，但是他 我挺擅长其实。 那你有没有展示啊？ 我不适合，就是我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指导过动作。 哎呦， 没关系。那我们继续就是讲一下这个关于吃吧。我们还是讲回吃，民以食为天。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吃嘛。就之前有听说过，不知道苗山姐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你用蓝色的餐具，或者你周围充斥了蓝色，你会食欲变得不好，如果你周围充斥了红色，你会特别想吃。 哦，所以快餐店里面大部分椅子都是红色的。 对对对， 是 是，这个是靠谱的吗？景琦， 就是餐具的颜色跟食物的颜色色差越大食欲越低。 它不是那种就红色或者是蓝色， 没有，就色主要是蓝色，它就是跟什么食物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色差，就是可以对比一下，所以 蓝色它是一个百搭的，就是能够让你抑制食欲的颜色， 减肥颜色。 对，然后可以观察一下这个颜色，其实的确是这样，就比如说黑色的碗，然后比如说或者蓝色碗，然后放上一碗米饭，或者白色的碗放上一碗米饭。 所有日式餐厅都是颜色深一点的， 它是 因为它份儿太小，他怕你说投诉他 吃 不饱。 包括这个餐具的大小也是，就是餐具越小的话，然后可能给你的那个视觉感， 就是 然后会让你吃的更少。 难道不是饱腹感比较重要？ 就比如说你拿一个很大的碗，然后装了一碗，就是拿了一个很大的碗装了半碗米饭， 嗯， 然后或者拿一个很小的碗，然后把米饭装的特别多，实际上都是装的等量的米饭，但是就是餐具大小不一样，然后你可以感觉一下。 哦，这个就像 是 那种视觉上面的， 现在就可以想象，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餐具很小的话，然后你装满了以后，实际上它其实并没有多少，但是你吃完你感觉可能饱了。 嗯、 然后你要是拿个大餐具装上一半的话， 嗯， 然后你觉得你吃完以后还没饱，还想吃。 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就每次一碰到红色的食物，我就会特别想吃。就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那种番茄酱的意面之类的。 那有很 多 韩国炸鸡店的炸鸡都是红色的，你会想吃。 哦，对，那个甜辣酱我也超级 喜欢， 是吧？就那个时候会激起我食欲。 我听到你说这个，我就放心了。 啊、对，然后你可以试下次，比如说用黑色的盘子，然后炒上一碗。 哎，我还真的就是我有一个蓝色的盘子，就是专门吃早餐的那种，就是那种西餐盘，很大的一个披萨盘，但我觉得我用它吃的也很香。 但说实话，老师，对于我这种又爱吃又懒得动的人来说，嗯、颜色可能对我帮助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我实在是太爱吃 了，对，所有都阻碍不了我们爱吃的心。 对，你知道像很多甜点店，它为了这个摆盘和出品好看，它经常会用比较格局，就是有格调的黑色或灰色这样的暗色的盘子，来搭一块黄色的乳酪蛋糕在上面， 一点都 丝毫不会影响到我的食欲。 注意的只有乳酪蛋糕， 而且更能衬托出它的奶黄色。 对，还能衬托出它的那种多汁。 对， 天哪，说的我现在都饿了。我们节目也正好是饭点，不知道大家还愿不愿意继续上？我们感觉在进行社会报复一样。我明明是一档减肥减脂的节目啊！ 对啊，因为我一般都是做市集节目的嘛，我还不太适应进入到减肥或健身这种话题。 今天穿越过来了， 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吧，我们节目倡导的呢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嘛，希望就哪怕像我这种比较懒惰的人，也希望能够迈开腿去锻炼、去健身，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刚才老师也说，并没有希望大家一口这个吞个胖子，从今天开始我就跑几公里出来，这个太艰难了。但是如果可以开始，比如下楼遛个弯儿啊，是吧？或者今天我走个几百米，明天我走个一里地。后天走个一公里，然后可能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你会发现哦，成为生活的习惯之后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对，然后最后你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在那个哈佛医学院在期刊上看了一个，就是怎么去减去这个一斤的脂肪。 一斤的脂肪 就真的是脂肪，不是水分了。一斤脂肪大概有个3500卡路里热量。然后给大家换算一下吧，就相当于比如每天如果你快走30分钟，然后你一周走5天的话，然后3.5周，就不到一个月你能减一斤的脂肪。 快走5周，然后不到 快走3.5周， 一周 走5天，每天30分钟。 快走是多快？ 每小时6.4公里吧。 你这个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因为小时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就一个小时6.4，就是每天就是在30分钟内走个3公里吧，也就是。 3公里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减， 就不到一个月，不对，一周只用走5天，每天30分钟，不到一个月能减一斤脂肪。 3公里 纯脂肪， 30分钟呀。那说实话这个速度不慢，确实很快。 对， 因为我有的时候做有氧啊，在这个跑步机上我可能会快走，甚至偶尔会我有时候练4-3间歇。 对， 所以有的时候会跑和走结合。我大概速度是43分钟，我跑和走应该是4公里左右。我也没有多么的快，但是我加了一些坡上去。所以如果在平地上走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毕竟我虽然是加了坡，但是我里面是加了跑的。所以我43分钟4公里的话， 变速， 对，如果您说3公里半个小时，那可能还需要挺快的速度走。 对，然后当然就这个对不喜欢运动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有挑战的。然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其实饮食更重要呢？那再 吃是必须得吃的。 对，再举个例子，刚才说是3.5周嘛，那如果比如说你一天减少250卡路里的摄入，你2周就可以减一斤的脂肪，基本上。250卡路里就相当于是2罐可乐吧， 就每天少喝两罐可乐，其他条件不变，两周一斤脂肪。 那这个听到就是平时喝可乐喝的多的朋友们，然后又要减肥的，听到了之后真是喜闻乐见了。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瓶500毫升的饮料差不多。含糖饮料，就果汁啊饮料啊，这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健康的生活理念，其实 那其实今天我们还是就是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健康的就是减肥和减脂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包括刚刚景琦在第一时段的时候也跟我们分享了，其实这个减肥吧，如果你一次减得太快，就像我们刚刚这个资讯里面说的啊，这个两个月减了100斤，妙山姐两个月减100斤，这个其实特别容易反弹 哦。上个时段你们说的是怎么搞的？ 对，像上个时段的时候我们介绍一条资讯，就是讲一个人他两个月瘦了100斤，这样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就是通过健身，然后是健身教练，然后可能也是比较极端的方法，但这种方法 他的基数是不是应该比较大？ 推荐了，对，220斤、哦、减了100斤。 我其实有一个同学，我高中同学其实是曾经打破过一个澳大利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哇， 他是10个月瘦了180斤， 10个月180斤， 因为他以前上高中的我同他确实很胖，就是个小胖子，从小就是个球。等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再看到他，真的还就是正常了，因为他以前是初期的胖，他连走路啊，就这么说吧，我们去饭馆从门口集合走到包间里，他一路上已经大汗淋漓了，他是那么胖的。他以前的体重应该是我想想啊，他应该是320几，我想想多少， 300多斤，然后减了180斤，10个月， 对，所以当时是有很多媒体采访他，他一报曾经当年是一个红人。后来我其实有问他，他说他也是参加了一个健身俱乐部的减肥营，比较高强度的，因为他已经濒临到影响身体健康了，对心肺功能都会有影响， 对，影响到健康， 对，所以他就比较迫切的要减重。但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之后反弹了吗？ 其实还好，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身习惯。说实话， 这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景琦我跟他在讨论的，我们说的这位就是他也是从220斤减了100斤到120斤，然后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所以再也没有反弹过 啊。就健身这件事情呢，我个人觉得你可以集中这一段时间减重，所以比较强度大一些，但是等你就是到满意的体重的时候，你就不能说这个事儿我就不做了。 对， 你可以减 保持， 比如说你像我一样懒，但是你要持续的做一些，哪怕你可以减量频率上也可以降低。比如说我这么懒，像袁一都知道，我经常偷偷的从他面前经过，我就说：“哎，袁一，你看到我瘦了吧？我马上要瘦了。”就经常会这样。所以我的办法是，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减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迫切，就我对目前这个还能忍，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动了，还是需要一周大概2到3次有氧，不用那么复杂的锻炼，就至少你要保证一直人是动着的，对不对？ 包括比如说，之前看的一些资料。包括比如说逛街呀、然后带小孩呀、其实也能消耗很可观的这个热量、对，包括打扫卫生呀，对， 打扫卫生也可以消耗热量，也就是说只要你想锻炼的话，生活当中的任何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你锻炼的途径。所以说就是刚刚管住嘴迈开腿必须得做到一步，如果管不住嘴那就迈开腿吧，如果迈不开腿那就管住嘴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减脂最后的建议了，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 没错，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传递给大家一个健康的生活理念、让大家至少呢用自己的方式动起来。如果说您喜欢健身房，您可以享受它，如果说我不喜欢那个地方枯燥，您可以找到很多方式，比如说我经常会找一些办法滑滑冰啊、练一练平衡力和核心力， 多种运动， 对，然后冬天到雪季可以滑雪呀、或者是平常你可以登登山啊，和朋友 爬山的话，其实它能消耗很大的热量。爬山，对， 有很多种 爬山， 对，所以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可以邀请您参加，一起加入到健康的生活当中。我是苗山， 我是佳妮。同时呢，也要感谢景琦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专业的这种关于减肥方面的知识。然后下一档节目呢是活力 Music， 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收看。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再次安利一下，我们节目时段是每天晚上的5点钟，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收看。或者是通过微博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收听的话就是通过 FM98.2 和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了。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进一段音乐。